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虚拟机，它是怎么实现 synchronized 的。在 Java 程序中，我们可以利用 synchronized 关键字来对程序进行加锁。它既可以用来声明一个 synchronized 代码块，也可以直接标记静态方法或者实例方法。当声明 synchronized 代码块时，编译而成的字节码将包含 monitor enter 和 monitor exit 指令，这两种指令均会消耗操作数占的一个引诱类型的元素，作为所要加锁解锁的锁对象。那么我在文稿中贴了一段包含 synchronized 代码块的 Java 代码，以及它所编译而成的字节码。你可能会留意到，上面的字节码中包含一个 monitor enter 指令，以及多个 monitor exit 指令。这是因为 Java 虚拟机需要确保所获得的锁在正常执行路径以及异常执行路径上都能够被解锁。当用 synchronized 标记方法时，你会看到字节码中方法的访问标记包括 ACC synchronized。该标记表示在进入该方法时，Java 虚拟机需要进行 monitor enter 操作，而在退出该方法时，不管是正常返回，还是向调用者抛异常，Java 虚拟机均需要进行 monitor exit 操作。这里 monitor enter 和 monitor exit 操作所对应的锁对象是隐式的。对于实例方法来说，这两个操作对应的锁对象是 this。对于静态方法来说，这两个操作对应的锁对象则是所在类的 class 实例。关于 monitor enter 和 monitor exit 的作用，我们可以抽象的理解为每个锁对象拥有一个锁计数器和一个指向持有该锁的线程的指针。那么，当执行 monitor enter 时，如果目标锁对象的计数器为零，那么说明它没有被其他线程所持有。在这种情况下，Java 虚拟机会将该锁对象的持有对象设置为当前线程，并且将其计数器加一。在目标锁对象的计数器不为零的情况下，如果锁对象它的持有线程是当前线程，那么 Java 虚拟机可以将其计数器加一，否则需要等待，直到持有线程释放该锁。当执行 monitor exit 时，Java 虚拟机则需将锁对象的计数器减一。当计数器减为零时，那便代表该锁已经被释放掉了。之所以采用这种计数器的方式，是为了允许同一个线程能够重复获取同一把锁。举个例子，如果一个 Java 类中拥有多个 synchronized 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之间的相互调用，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会涉及对同一把锁的重复加锁操作。因此，我们需要设计这么一个可重复的特性，来避免编程里的隐私约束。那么说完抽象的锁算法，下面我便来介绍一下 Hotspot 虚拟机中的具体的锁实现。重量级锁，它是 Java 虚拟机中最为基础的锁实现。在这种状态下，Java 虚拟机会阻塞加锁失败的线程，并且在目标锁被释放的时候唤醒这些线程。Java 线程阻塞以及唤醒都是依靠操作系统来完成的。举例来说，对于符合 POSIX 接口的操作系统，上述操作是通过 pthread 的互斥锁来实现的。此外，这些操作将涉及系统调用，需要从操作系统的用户态切换至内核态，其开销非常之大。为了尽量避免昂贵的线程阻塞唤醒操作，Java 虚拟机会在线程进入阻塞状态之前，以及被唤醒后竞争不到锁的情况下，进入自旋状态，在处理器上空跑，并且轮锁是否已经被释放掉。如果此时锁刚好被释放了，那么当前线程便无需进入阻塞状态，而是直接获得这把锁。与线程阻塞相比，自旋状态它可能会浪费大量的处理器资源。这是因为当前线程仍处于运行状态，只不过它跑的是无用指令，它期望在运行无用指令的过程中，锁能够被释放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用 等红绿灯作为例子， Java 线程的阻塞相当于熄火停车，而自旋状态相当于怠速停车。如果红灯的等待时间非常长，那么熄火停车相对省油一些。如果红灯的等待时间非常短，比如说我们在 synchronized 代码块中只做了一个整形加法，那么在短时间内锁肯定会被释放出来，因此怠速停车更加合适。然而对于 Java 虚拟机来说，它并不能看到红灯的剩余时间，也就没办法根据等待时间的长短来选择自旋还是阻塞。 Java 虚拟机给出的方案是自适应自旋，根据以往自旋等待时是否能够获得锁来动态调整自旋的时间。就我们的例子来说，如果之前不熄火等到了绿灯，那么这次不熄火的时间就长一点。如果之前不熄火没等到绿灯，那么这次不熄火的时间就短一点。自旋状态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副作用，那便是不公平的锁机制。处于阻塞状态的线程并没有办法立刻竞争被释放的锁，然而处于自旋状态的线程则很有可能优先获得这把锁。那么你可能见到过深夜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闪着黄灯的情况。那么由于深夜的十字路口它车辆来往可能比较少，如果还设置红绿灯的交替，那么很有可能出现四个方向仅有一辆车在等红灯的情况。因此红绿灯可能被设置为闪黄灯，代表车辆可以自由通过，但司机需要注意观察。 Java 虚拟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多个线程在不同的时间段请求同一把锁，也就是说没有锁竞争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形， Java 虚拟机采用了轻量级锁来避免重量级锁的阻塞以及唤醒。在介绍轻量级锁的原理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Java 虚拟机是怎么区分轻量级锁和重量级锁的。在对象内存布局那一篇中，我曾经介绍了对象头的标记之短，它的最后两位便被用来表示该对象的锁状态，其中00代表轻量级锁，01代表无锁，10代表重量级锁，11则跟垃圾回收算法的标记有关。当进行加锁操作时， Java 虚拟机会判断是否已经是重量级锁，如果不是，它会在当前线程的当前战争中画出一块空间作为该锁的锁记录，并且将锁对象的标记之段复制到该锁记录中。然后 Java 虚拟机会尝试用 CAS 操作替换锁对象的标记之段。这里解释一下， CAS 是一个原子操作，它会比较目标地址的值是否和期望值相等，如果相等则替换为另一个新的值。那么假设当前的锁对象的标记之段是 XXXYZ， Java 虚拟机会比较该之段是否为 XX01， 如果是则替换为刚才分配的锁记录的地址。由于内存对齐的缘故，它的最后两位为00，此时该线程已经成功获得这把锁，可以继续执行了。如果不是 XX01， 那么有两种情况。第一，该线程重复获取同一把锁，此时 Java 虚拟机会将锁记录清零，以代表该锁被重复获取。第二，其他线程持有该锁，此时 Java 虚拟机会把这把锁膨胀为重量级锁，并且阻塞当前线程。当进行解锁操作时，如果当前锁记录的值为零，则代表重复进入了同一把锁，现在直接返回即可。否则 Java 虚拟机会尝试用 CAS 操作比较锁对象的标记之乱，它的值是否为当前锁记录的地址，如果是则替换为锁记录中的值，也就是锁对象原本的标记之段。此时该线程已经成功释放这把锁，如果不是呢，则意味着这把锁已经被膨胀为重量级锁，此时 Java 虚拟机会进入重量级锁的释放过程，唤醒因竞争该锁而被阻塞了的线程。那么如果说轻量级锁针对的情况很乐观，那么接下来的偏向锁针对的情况则更加乐观，也就是说从始至终 只有一个线程在请求某一把锁。这就好比你在私家庄园里装了一个红绿灯，并且庄园里面只有你在开车。偏向锁的做法便是在红绿灯处识别来车的车牌号，如果匹配到你的车牌号，那么直接就亮绿灯。具体来说，在县城进行加锁时，如果该锁对象支持偏向锁，那么抓法虚拟机会通过 CAS 操作将当前县城的地址记录在锁对象的标记字段之中，并且将标记字段最后三位设置为101。在接下来的运行过程中，每当有县城请求这把锁，抓法虚拟机只需判断锁对象的标记字段中最后三位是否为101，是否包含当前县城的地址以及 epoch 值是否和锁对象的类的 epoch 值相同。如果都满足，那么当前县城持有该偏向锁可以直接返回。这里的 epoch 值是怎么一个概念呢？我们先从偏向锁的撤销讲起。当请求加锁的县城和锁对象标记字段保持县城地址不匹配的时候，抓法虚拟机需要撤销该偏向锁。这个撤销过程非常麻烦，它要求持有偏向锁的县城到达安全点，再将偏向锁替换成轻量级锁。如果某一个类的锁对象的总撤销数超过了一个阈值，那么抓法虚拟机会宣布这个类的偏向锁失效了。具体的做法便是在每个类中维护一个 epoch 值，你可以理解为第几代偏向锁。当设置偏向锁时，抓法虚拟机需要将该 epoch 值复制到锁对象的标记字段中，在宣布某个类的偏向锁失效时，抓法虚拟机实则将该类的 epoch 值加一，表示之前那一代的偏向锁已经失效了，而新设置的偏向锁需要复制新的 epoch 值。那么为了保证当前持有偏向锁并且已经加锁的线程不至于因为这个而丢失这把锁，抓法虚拟机它还需要在这个时候便利所有县城的抓法站找出该类已加锁的实例，并且将它们标记字段中的 epoch 值加一。这个操作需要所有县城都处于安全点状态。如果总撤销数超过另外一个阈值，那么抓法虚拟机会认为这个类已经不再适合用偏向锁了，此时呢，抓法虚拟机会撤销该类实例的偏向锁，并且在之后的加锁过程中直接为该类实例设置轻量级锁。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虚拟机中 Synchronized 关键字的实现，按照代价由高至低可分为重量级锁、轻量级锁和偏向锁三种。重量级锁会阻塞唤醒请求加锁的线程，它所针对的是多个线程同时竞争同一把锁的情况。Java 虚拟机采取了自适应自旋来避免线程在面对非常小的 synchronized 代码块时仍会被阻塞唤醒的情况。轻量级锁采用的是 CAS 操作，将锁对象的标记字段替换为一个指针，指向当前线程站上的一块空间，存储着锁对象原本的标记字段。它针对的是多个线程在不同时间段申请同一把锁的情况。偏向锁只会在第一次请求时采用 CAS 操作，在锁对象的标记字段中记录下当前线程的地址。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持有该偏向锁的线程的加锁操作将直接返回，它针对的是锁仅会被同一线程持有的情况。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我们来验证一下一个坊间传闻，比如说调用 object.hashCode 方法会关闭这个对象的偏向锁。那么你可以采用参数 print bias locking statics 来打印各类锁的个数，那么由于希尔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参数，因此你可以限制 Java 虚拟机